Hello，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HLS 实现一对多直播系统的必备协议。在上一篇文章中呢，我对 RTMP 协议和 HLS 协议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比较。从比较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啊，RTMP 作为传统直播的传输技术，在实时性方面要比 HLS 好很多，所以它还是有一定优势的。不过随着 Chrome 浏览器宣布不再对 Flash 插件提供支持，Adobe 公司停止对 RTMP 协议更新，以及苹果公司声称 iOS 上不允许使用 RTMP 协议等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呢，我们可以断定 RTMP 协议已经失去了未来。而 HLS 协议则恰恰相反，它在未来会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得到这个结论。第一点呢，是 HLS 协议是苹果开发的协议。那苹果产品呢，原生就支持这个协议，对吧？那第二个呢，是 HLS 是基于 HTTP 的，它可以不受防火墙的限制，所以它的连通性会更好。第三点呢，是 HLS 还能根据客户的网络带宽情况进行自适应码率的调整，这对于很多用户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基于以上原因呢，我们有必要从 HLS 直播架构、FMPEG 生成 HLS 切片、HLS M3U8 格式以及 HLS TS 格式这四个方面呢，对 HLS 协议进行详细的介绍。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文中的这个 HLS 直播系统的架构图。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讲过啊，传统直播系统大致分为三部分，直播客户端、新领服务器和 CDN 网络。使用 HLS 协议呢，也是如此。只不过我们这里为了简化流程，去掉了新领服务器系统。如图中所示，那客户端采集到音视频数据之后呢，通过 RTMP 协议将音视频流推送到 CDN 网络。那 CDN 网络的源节点呢，就会收到音视频数据，然后再通过 Convert 服务器将 RTMP 流切成这个 HLS 切片，也就是说.ts 文件，就是一堆的.ts 文件。同时呢，还会生成与之对应的 M3U8 文件，也就是 HLS 的播放列表文件。那切割完成之后呢，HLS 分片文件和 HLS 列表文件，那经过 CDN 网络的分发，客户端就可以从离自己最近的 CDN 边缘节点拉取到 HLS 这个媒体流了。在拉取 HLS 媒体流的时候，客户端首先通过 HLS 协议将 M3U8 索引文件下载下来，然后呢，按照索引文件中的顺序，将 .ts 文件一片一片的下载下来，这样就一边播一边缓冲。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在 PC、手机、平板等设备上观看到直播节目了。对于使用 HLS 协议的直播系统来说啊，最重要的一步是切片。那源节点服务器收到音视频数据流后，先要将数据缓冲起来，保证到达真的所有分片都收到之后，那才会对它们进行这个切片的操作。那为了便于分析，本文是通过 FMPEG 工具将 MP4 文件切割成 HLS 格式的这个切片文件。但不管选择使用哪一种切片文件的方法或工具，那生成的切片和索引文件的格式都是一致的。那为了让你在工作中做得得心应手，心中有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探索 HLS 协议的一些具体细节。这里我们先通过 FMPEG 工具将一个 MP4 文件转成这个 HLS 切片和索引文件，然后看看这个 FMPEG 是怎么将它们切成这个分片的。那首先呢，你要准备好一个 MP4 文件，并且呢下载好这个 FMPEG 工具。FMPEG 工具，你可以通过 FMPEG 的官网下载二进制包，也可以呢通过下载 FMPEG 的源码自行编译出 FMPEG 工具。那 FMPEG 用于将 MP4 切片成 HLS 的命令，就如文中所展示的这样。这个命令的参数说明，就如下面我们所说的这样。那第一个呢是 -i，表示的是我们的输入文件是什么。第二个呢是 -c，copy，表示的是只进行封装格式的转换，而不进行重新编码。也就是说，我们把一种这个 MP4 格式的这个文件转换成了 HLS 文件，对吧？ 在转的过程中呢，会把这个 MP4 的这个音频视频给它重新包装成这个 TS 流，这样存储起来，形成一个个 TS。但是里边的这个音频数据、视频数据我们是不动的，这属于杠 C copy。对，我就只是拷贝过来。但是如果你要是重新编码呢，实际就是说把音频跟视频重新拿出来之后解码，解码之后，然后这个切割，切割完了之后再重新编码。对，这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步骤。好，下一个参数是 start number，表示的是点 .ts 文件的起始编号，也就是说我们生成的这个这么多点 .ts，它第一个 .ts 它的编号是多少？好，再下一个呢是 hls time。那它表示的是每个点 TS 文件的最大时长，单位是秒。那在这里呢，设置的是10秒。再下一个是 HLS list size，表示播放列表文件的长度。那如果是零呢，表示不对这个长度做限制。再下一个是 HLS segment fill name，这个非常容易了。这通过这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指定 TS 文件的名称，对吧？你要输出的这个 TS 文件。它的名字是什么？好，最后一个呢是 index 点 m3u8，表示的是索引文件。好，执行完这条命令之后呢，在当前路径下就会生成一系列的点 ts 文件和 index 点 m3u8 文件。那下面呢，我们再分别描述一下 m3u8 文件格式和 ts 文件格式。正如前面讲到的，hls 呢必须要有一个点 m3u8 的索引文件，它是一个播放列表文件，那文件的这个编码呢，必须是 UTF-8 格式。这里我们将前面生成的 M3U8 文件内容啊展示一下，那以便让你啊有一个感官的认识。文中呢，我们截取了分片列表文件中开头部分的内容，可以看出啊，文件内容要么是以井号字母开头的，要么就是没有井号字母的。那关于文件格式的规范，RFC8216 草案中呢，已经做了详细的那个描述，那你可以到那里呢查看这个详细内容。它在这个第四节 RFC8216 规定，点 M3U8 文件内容以井号字母开头的行是注释或者是 tag，那其中呢 tag 必须以井号 ext 开头，如前面示例中的内容所展示的这样，对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对这几个 tag 做一下说明。第一个 tag 呢是 ext M3U。表示文件是第一个扩展的 M3U8 文件，这个 tag 呢必须放在索引文件的第一行。好，第二个是 ext-x version 冒号 n，那表示的是我们支持的索引文件的版本号，后面的 n 呢就代表是具体的数字。好，第三个是 ext-x target duration 冒号 s，对吧？那就表示点 ts 切片的最大时长。单位是秒。那第四个呢是 ext-x media sequence 冒号 number，那表示呢是第一个点 ts 切片文件的编号是多少？那如果不设置这项呢，默认就是从零开始。好，最后一项是 ext-inf 冒号 duration 逗号 tell，表示点 ts 文件的时长，就是这个文件真正截出来的真实时长和文件的名字。那文件的时长呢，是不能超过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个 ext-x target duration 中设置的最大时长。对，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TS 格式。TS 流最早应用于数字电视领域，那其格式呢是非常复杂的，包括了这个配置信息表就多达十几个。那 TS 流中的这个视频格式呢，是使用的是MPEG-2。TS 格式的标准呢是基于 ISO-IEC 的，对这个定义。那苹果推出的 HLS 协议啊，是对 MPEG-2 规范中的 TS 流做了精简，只保留了两个最基本的配置表 PAT 和 PMT，再加上音视频数据流，就形成了现在的 HLS 协议。也就是说，HLS 协议是由 PAT 加 PMT。加 TS 数据流组成的，其中呢，TS 数据中的视频数据使用的是 H.264 编码，而音频数据呢使用的是 AAC 或者是 MP3 编码。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这个细化，那 TS 数据流呢是由 TS header 和 TS payload 组成，其中呢 TS header 占4个字节，TS payload 占184个字节，也就是说 TS 数据流的总长度是这个188字节。那 TS payload 呢又是由 PES header 和 PES payload 组成，其中呢 PES payload 是真正的这个音视频数据流，也称为 ES 流。好，那么我们再对这个 PES 和 ES 做一下解释。那 PES 呢是将 ES 流，也就是说在 ES 流之上加了一个 PES header， 就形成了这个 PES 数据包。而 ES 呢是表示的是编码后的这个音视频的数据，就是它的这个原始数据。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分一下 TS 数据流的格式，如文中这个图所展示的这样。这是 TS header 各个字段的详细说明，图中数字表示长度，那如果数字后面带有 bytes， 单位就是这个字节，对吧？否则呢单位就是位。 TS header 分为8个字段，其中对应的字段说明如文中图表所示。 OK， 那么具体图表中的内容呢，这个你可以自己去详细浏览一下就 OK 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 PES packet。那 PES packet 作为 TS 数据流的 payload， 那也有它自己的 header， 如图中展示的这样。那下面呢我们就对这些常用的字段一一做一下解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不常用字段，那我们这里呢就不一一列出来了，如果需要你可以参考一下规范文档。 PS header 长度呢是6个字节，对应的各字段说明如接下来的这个图表所展示这样。那在图表中的内容呢还是浏览一下就可以了，我就不在这里一一细说了。那另外呢需要特别说明的，这个 PTS 它的字段呢总共包含了40位，那高4位呢那固定取值是0010，剩下的36个比特呢分为3部分，分别是3比特加1比特的标记位，15比特加1比特的标记位和15比特加1比特的标记位。那我们只要大体知道这个结构就好了，其实呢也不用去细究它，因为实际上 PTS 用于什么呢？ PTS 用于这个我们在解码之后视频的展示，对吧？如果它是一个视频数据的话，那么首先要进行解码，解码之后呢它总要有一个时间戳，那这个时间戳用于什么呢？就用于展示的，就是 Presentation Timestamp， 实际有 DTS PTS 两个 TS。 那 DTS 呢是用于解码的时间戳，就是到什么时间点了我应该开始解码，那这个时间戳呢是相对于我们第一个 DTS 这个时间戳，那么用当前的时间戳减去第一个 DTS 时间戳，就是你要解码的这个时刻。那 PTS 跟 DTS 它的这个原理是一样的，那用你当前的 PTS 减去第一个包的 PTS， 就是我现在应该在什么时刻进行这个展示。那么对于我们播放器来说，我们在播放视频的时候，对吧，一开始甭管是你现在是几点，是两点也好，对吧，是五点也好，那么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原点，那从这儿开始往后播放，那就是随着你的这个时间戳的推移，然后我们具体展示哪一帧。对，这是涉及到播放器的原理。对，那有兴趣同学呢可以自己查一下资料，这里呢我们就不做过详细的介绍了。好，通过上面的描述呢，我们就将 HLS 协议中最重要的 TS 数据流向你介绍清楚了。整体总结来说呢，本文我们首先讲述了采用 HLS 协议的直播架构。那实际上呢，这个直播架构与我们上文中介绍的直播架构呢是一致的，只不过我们这里为了强调 HLS 协议，对之前的直播架构做了简化。同时呢，我们还通过该直播架构模型向你介绍了传统直播系统中用户推流到服务器，然后服务器进行切片，再到用户拉流的这个基本过程。好，随后呢我们借助 FFmpeg 工具向你讲解了如何将 MP4 文件切换成 HLS 文件，并向你展示了.mcu8 文件的基本结构。那最后呢重点向你介绍了 TS 数据流的格式。那通过本文的学习啊，我相信你应该已经对 HLS 协议有了非常清楚的认知了。实际上呢，作为应用级的开发人员来说，你并不需要了解到文中所介绍的那么细。 那只需要对 HLS 协议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就可以了。因为目前有很多不错的开源库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我们只需要将这些开源库使用好就可以。比如说，在播放 HLS 流的时候，就可以有很多的开源库可以使用。在移动端可以使用 iGKey Player，在浏览器上使用这个 video.js，在 PC 端呢可以使用 VLC。而服务端的 HLS 切片则是由 CDN 网络来完成的，你只需要向 CDN 网络推流就可以了。那 CDN 网络呢，会直接将上传的流进行 HLS 切片，而在 CDN 网络内部呢，它就是使用我们上面介绍的 FMPEG 开源库编译出的工具来完成的切片工作。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是：每个 TS 格式数据包是188字节长。那不够188字节呢，就需要用 padding 这个填充。那为什么要限制成188字节呢？那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